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是非常普通的音乐，想把普通的你叫醒，然后成为不平凡的你。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我觉得一点都不普通，因为这首歌曲真的超级带感哈。 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普通 Disco， 来自春春丽春，叫醒你的耳朵。要提醒大家，北京车展是从今天开始的。那为了满足国际车展期间观众入场散场的出行需求呢，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根据展览期间的客流特点，新编了列车运行图，缩短发车间隔，去车站更方便了。 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 来自春春李宇春的普通 disco， 就是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有没有把大家叫醒呢？ 有， 应该大家开始叫的抖腿。 这首歌曲呢，基本就是一首抖腿狂魔。另外呢，就是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的在想，为什么这首歌曲这么普通呢？如果这首歌曲是要非常普通的歌曲，为什么我腿会抖得这么厉害呢？哈， 他就告诉你说，虽然它很普通，可是就让你普通的跟着摇起来。 对， 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今天是这个北京车展开始，果果2007跟我们说，车展一开，我们顺义又大火了。这个公司地铁站，这摆渡车都改在后沙峪接送了。 是， 以前要停的那一站不停了啊。 对， 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人流。那这两天的相关的消息，我们也一直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 知道。 好了，看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的观象台的气温是8.7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的白天呢是以晴天为主，大气透明度较好，午后的南风4级左右，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气温也在逐步的回升，体感会比较舒适，非常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另外呢，空气还是有些干燥的，所以请大家来要及时的注意防晒和补水啊。 嗯，前两天的这个反券模式啊，终于可以暂告一段落了。最近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春夏交接的感觉，买好的春装已经可以拿出来秀一下了。 对， 再来看看具体的数值，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早晚温差比较大，出门多穿一件。 刚刚说到了要把这个春装拿出来秀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季节呢，对于很多这个身材不太好的朋友呢，我觉得你还可以稍微的捂一捂啊。 你怎么能说我们是身材不太好的朋友们？ 我是自评，我是自评啊。 运动起来，运动起来，跟着我们早安音乐秀一起，每天吃健康的早餐，然后再活力运动一下，很快我们就可以到露肉肉的季节了。 哎，那么我觉得大家呢都要有一个竞争的心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排行榜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第一名签到动感北京，哇，连续几天签，今天终于签到了第一名哈，就是应该。但是也很开心的一个状况， 很动感 第二名从新，第三名林睿牧远在路上，第四名富贵他爹，第五名是享受每一 天。今天好像是很多老朋友都纷纷上榜了哈。 对对对， 来看第六名是张了张，第七名是雪云轩，第八名是果果2007，第九名是豆芽爹，第十名是朴实 LED。 来恭喜一下的以上十位朋友。 嗯，更多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刚刚说了这个春暖花开，马上就要到夏天了，我们就要接受一下露肉肉的检验了。 是。 那么除了大家说到说减肥的时候需要少吃多运动之外呢，其实合理健康的饮食是占到你减肥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的。 自从我让你开始录音乐早餐之后，我发现你的这个音乐不是早餐知识那是飞速的猛进啊。 对， 基本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搭配啊都能够说上一二的感觉，是不是、啊、 我就想把我录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打包的送给我们食堂的这个大厨啊，早上别再做这种多油多糖的东西了，多来一点健康的东西好不好。 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透露有点多，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非常简单，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 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我还真是不吃早餐的，现在到吃早餐了，为什么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吧。有请今天的早安大厨，早餐大厨萧煌奇。嘿，早安，用早餐吧。 微笑的蜂蜜送饼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煮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那去那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关风里等心乘着风来到就很完美啊。亲爱的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很开心也是不我的无趣。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目海水的挪威，一下吃远方岸第13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抱怨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今天凑巧全都是一些舞曲风格，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想让大家多动一动啊。 你说要放给我吗？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每天只要下一次给大家录一段抖音小视频吧，就看看郭鹏在直播间里面遇到这种比较欢快的音乐的时候，他的那个动作还挺有招式的。 啊、我的动作一定是动次打次那种、啊。 我们就叫早安有街舞好了。 好，早安有街舞，早安有嘻哈是不是、啊？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 嗯， 我可能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有一段就是不吃早餐的时间，因为。不是不愿意吃或者想不起来吃，是直接睡过去了， 是起得晚， 就睡醒了就直接是中餐、啊、甚至更晚的时间，下午茶 是下午茶， 我会睡到下午茶的点， 晚餐夜宵 那倒不至于哈、啊， 稍有点夸张，但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每个人基本都是有点睡不醒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起来以后第一顿饭你就很难把它定义为早餐这件事情，对不对、啊、 嗯，所以后来呢就开始坚持的吃早餐了。来听听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分享。丹妞说从小妈妈就教育说早餐必须吃，所以自己一直都是吃早餐的。 嗯，你知道有人说这个早餐到晚餐的结构，如果你想保持身体健康的话，那它的结构应该是跟你的身体比例是一样的，就是早餐那块最大，晚餐那块最小，这样才是一个倒三角哈。 嗯，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嗯， 就是早上讲究一个营养搭配全面嘛。像特洛伊这位朋友，之前的时候也给我们秀过他的肌肉哈，是一位健身的朋友， 特别厉害 哇，发来了长段的早餐应该吃什么的营养搭配，你这段我私藏了，我决定在早音乐早餐的那一部分给大家一点一点奉送出来。 怎么私藏呢？一会儿我们来慢慢念一下，但确实有点太专业了啊。林瑞木眼呢说，20岁的时候呢经常不吃早餐，30岁之后呢就逐渐出现了一些身体的不适应，比如说像低血糖啊，头晕啊，还是要谨遵医嘱，早餐要吃饱，午餐要吃好，晚上要少吃啊。 是，更多的答案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润林8177-7600。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e Are， 你要在后面加上一句什么呢？这是来自 Nora Cyrus Mo 的一首合作歌曲。 嗯、我正想在说这个这首歌曲，你觉得有点像马上给我们给我们节目当中来出的一些题目，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啊、星期六早会你会怎么样？他也是、嗯、我们要怎么样，对不对？ 对，因为他的歌曲的名叫做 We Are， 但是后面有一排省略号、嗯，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你想要成为的一个人。 对， 我想要成为每天早上都吃早餐的人。因为我刚看到敏捷的杰他答的这个话，我就有点害怕。 怎么说、啊、 这应该是昨天那位北交大的朋友对吧？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说，自从有一次犯贫血在我爸妈面前晕倒了之后， 哇， 我一日三餐再也没缺过。 这个绝对是 低血糖造成的影响。你要知道一般人都会说血糖高嘛，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血糖低其实要比血糖高还要可怕，就是因为有可能会随时昏倒啊。 对，就比如说你蹲的时间长，突然一站起来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哎呀站不稳，或者说脑袋懵一下的那种感觉，其实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种表现。 对， 北大李博也跟我们说，经常不吃早餐和水果的人容易得胆结石这些疾病。我们单位还好，八点就有早餐，我早上可以吃了早餐再去上班。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他就是因为得了胆结石以后才开始吃早餐，五谷丰登。 嗯，但是你如果真的得了胆结石之后再去吃早餐，是否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哈、 啊？你知道未雨绸缪，吸取一下这些朋友们的惨痛的经验啊，现在开始就规律的来吃早餐了。 嗯，我们来看看。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说，就是上班的时候才吃早餐，周末放假可能就像我们一样睡过去了。 其实这也就是跟自己的生物钟有关系了。其实我刚才正想说，之前的睡的时间太长，所以不知道那第一顿饭叫不叫早餐。那现在呢？自从做了早音乐秀以后，我的生活特别特别的规律哈、啊。 就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都有早餐吃，周六周天就不知道早餐是什么东西。 不光有早餐吃，而且你会规定到九点钟下了班之后就去吃一顿早餐了，对不对哈、 啊？你就直接把咱们俩的作息表全部都放出去了。有很多朋友像 Mercy 还有大爽子跟我们一样哈、啊，都是上班的时候去单位吃早餐，周末放假的时候这个作息不规律了。 嗯， 所以但是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吃好，因为一上午真的有点盯不住，如果你不吃饭的话。 嗯，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刚才呢，我们已经有了几种分类了，一种就是基本就是一觉睡过去的，是吧？ 嗯、 另外呢，就是由于工作以及呢周末的这种时间的搭配而不得不吃早餐，但大概能够归到一类了，基本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了，对不对？ 对，还有呢，就是因为之前生过疾病，所以呢就开始痛定思痛的开始规律的吃早餐了。 嗯， 还有一类呢，像林瑞慕远这样的，他说我20岁以前经常不吃早餐，30之后逐渐出现了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像低血糖、头晕呐、啊。还是要谨遵医嘱，早餐吃饱，午餐吃好，晚上少吃。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幻想自己身体好没关系的，可能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前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造的一些孽，这时候都还回来了。 造的孽也不至于吧。 就你 就不 吃 个早餐而已。 年轻的时候有众多的幻想，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觉得后来的我们一定会成为闪亮的人物，或者说拥有不同的成就，会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但事实呢，我们就要到电影里面去寻找了。 事实呢，当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就会把那段经历拍成电影放出来哈。刘若英导演首秀的《后来的我们》呢，将在本周六来上映了啊。当然，目前的首日的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3000万，首日的排片也超过了6万场啊。当然呢，刘若英表示，这个故事其实是改编自自己的一个小说叫做回家过年回家啊。 对，其实刘若英写过很多书，很多朋友为什么称她为奶茶才女，就是因为她其实在文学写作上也有一部分的成就。那这次是想把自己的过年回家改成电影啊。然后主要的这个故事梗概呢，就是说一对男女到大城市去工作，每一年他们要回老家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状态就会有不同。 嗯， 就有时候呢是朋友，有时候是情侣，有时候在吵架，有时候又在热恋，但有时候呢两个人可能就已经分手了。 嗯，但他们两个还会一起过年回家吗？这确实让我现在脑筋当中呢是生出了很多的疑问啊。通常呢我们回家也会报喜不报忧，还装着没事回去，所以呢为了讲述这个10年当中的过程以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变化啊，奶茶刘若英就改编了这个故事哈。 马上要在周六上映了，《后来的我们》之前推出过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 大热单曲， 比如说爱了很久的朋友啊，还有我们呐、啊、这首歌曲是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过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些时刻。 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找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有了。 曾经的我们以为少吃一顿就可以变瘦一点，后来的我们发现不吃早餐更容易让人长胖。 拜托，刚才还在那个情境当中，你一下就拉回到现实了。 早上我们要欢乐大家的上班路，虽然这首歌曲啊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而且五月天确实演绎的非常的深情。我们节奏转换一下哈，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吃早餐的事情。 是， 今天早上呢，富贵他爹给我们真相了，他说吃早餐其实是有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资讯。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美国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示呢，与规律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是更容易长胖、长腰围，因为不吃早餐可能让人在其他时间段吃得更多哈。 嗯，刚刚有太子也说，他说，哎，我以前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吃早餐的，但是发现早上根本就盯不住，所以就狂吃更多，也可能会再补很多的零食去吃。其实零食很多热量很高，所以其实就造成了自己更胖。那其实这个研究得出的报告呢，他们也是有一系列的非常缜密的这个研究的追踪的阶段的，是记录了347名健康成年人的早餐习惯。

人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本单元由丽华快餐特别呈现。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展餐饮供应商丽华快餐。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六月盛大开启，关注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部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于世界级球星詹姆斯·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餐呢有很多种的搭配方式，比如说豆浆和油条，稀粥跟包子，那么还有咖啡配上面包。早晨喝上一杯咖啡，不仅可以提神醒脑，还有利于促进排便。但是要提醒您的是，饮用咖啡切勿过量，早晨喝一到两杯咖啡就有助于提神和通便了，要是再多喝两杯，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头痛或者拉肚子的现象了。喝咖啡还是应该要注意适量。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听众潇潇的推荐，牛奶咖啡的去寻找。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要推荐的歌曲的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跟着天空的暗示离开冰冷的城市，踏上飞驰的列车消失，脱离黑夜的控制，忘记我曾经的名字，现在抛弃一切去寻找我老去的灵魂，需要脆弱的伪装，我不要卑微的祈祷，我只要打开我的触角，去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7，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 自从我们有了这个音乐早餐的环节，你会发现牛奶咖啡的出场频率非常高。 对， 有的时候是他们的歌，有的时候是牛奶咖啡这四个字。 就是这个组合呢，突然上榜率变得超高，也能看得出来他们确实跟早餐非常有关系啊。 对，牛奶咖啡啊，豆浆油条啊，还有红色部队给我们发过来的自己特别有北京特色的这个，应该是豆汁儿吧？ 豆汁儿 跟这个饼，这还是不是焦圈，这可能是一种炸的这个瞬间哦，糖油饼是吗？ 这应该不是糖油饼吧？ 我突然看出来了， 还有 一个鸡蛋、 啊、 对对对，这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早餐的吃法了。 老北京的早餐的吃法也不错啊。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 嗯，刚才呢我们那首歌曲我觉得就基本是可以看得出你刚才这个话题了，去寻找嘛。而且今天好像不太多的能够放出这么激烈的音乐啊，真的是好像感觉马上为了这个吃一顿早餐，我得跑遍北京四九城的感觉哈、 啊。鼓起精神来吃早餐啊。冰鸟绿茶跟我们说，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没有胃口，妈妈呢总是逼着我吃早餐，为了这个我还经常跟妈妈闹气，然后不想吃就是不想吃、嗯、那现在呢，我每天都给我儿子做早餐，陪他一起吃，告诉他早餐的重要性、 嗯、是 我吃的时候他也会想吃，终于我理解了妈妈的心情、 嗯、儿子说不想吃就是不想吃，戏好多、 啊、这事儿就是我吃的时候他也会吃，瞬间觉得说我儿子比我当年乖多了，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我们有些的听众呢真的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因为他们是这么说的，芋头说早音乐秀呢是我最规律的精神食粮，爱你们。 他们说我们是精神早餐， 对、嗯、 每天早上送出音乐早餐，送出精神早餐，资讯早餐，也希望大家都按时吃早餐。 是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早上的音乐早餐也会放出他的歌，我今天就稍稍调整了一下，因为周杰伦之前有首原优惠当中写着鸡蛋糕和你嘴角味道我都想要尝， 对 对，然后呢杰伦呢最近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录音刚刚录到，哎呀我明天早晨还有表演，但是自己的新歌已经录制完毕，我现在又要发新歌了。 是啊、杰伦呢最近呢出场是比较傲娇了啊，他昨天在中文的官网上来发表了文章说，新歌录了，我轮瘦了，奶茶还在，满意了吧。 嗯，而且现在已经习惯了来奶茶自我调侃一下。 是的， 因为此前的时候就是哎非常没有，就大家已经不抱什么期望的时候，他突然发了一首等你下课、嗯、然后说哎我到时候看看我生日要不要发首歌，哎呀我要录得出来我就发吧，录不出来就算了，结果真的还发出来了哈。现在呢有粉丝催着说，哎杰伦你该发新歌了，那他现在立马回应说马上录，可是我录之前呢要喝一杯奶茶，还有说新歌等等要去北京录，别急啊，我这演唱会才刚结束，你要让我先喘口气喝杯奶茶再说嘛。 最关键的是他的发文刚才说的是奶茶还在，看来没喝几口奶茶，但是反正奶茶始终是相伴左右就是哈。 对，那现在终于录完了新歌了，粉丝也可以终于放下心来，来等等杰伦的新歌了。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之前刚刚发布的跟杨瑞代合作的这首《等你下课》。 嗯， 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郭小果，因为今天他说啊，是我老公的生日，希望可以送一首歌给他，希望今后我们俩的日子里都是好心情，也感谢老公对他的爱和包容。 嗯，那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如此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别在你 心智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7:45，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滚石乐队，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老牌的摇滚乐队 Rolling Stone， 对，最近公布了他们马上要开始英国巡演的暖场嘉宾了，嘉宾的阵容也是非常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前 Oasis 也就是绿洲乐队的主唱啊 Liam Gallagher 以及呢这个弗洛伦斯与机器，也就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和 Elbow首乐队，以及新人，我们之前的其实也给大家放过歌曲的 James Bay，James Bay 这次也要来北京哈，嗯，他们这些 榜上有名了啊， 对，要出现在滚石乐队的这个英国巡演的现场，成为他们的暖场嘉宾。 是， 今年的5月到6月期间呢，滚石乐队在自己的家乡英国将一共演出8场， 嗯， 其中首场演出是5月22日在伦敦大球场举行。这场演出当中，你看看暖场嘉宾通常来的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后辈啊，或者说一些新人呐、啊，但这一次直接的这个暖场的嘉宾就是绿洲乐队的主唱，是前辈哈， 太厉害了，利亚姆 ·加拉格。 对，当然他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也表示啊，利亚姆说，终于梦想成真了，收到了为伟大的滚石乐队来暖场演出的邀请，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乐队。 虽然这一次演出呢是在英国举行，可能我们去现场的这个机会微乎其微啊， 嗯，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首滚石乐队的歌曲来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吧。 Miss You， 来自 The Rolling Stones， Miss You。 I've been walking Central Park, singing after dark. People think I'm crazy. Stopping on my feet, shuffling to the street, asking peopl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boy? Sometimes I wanna say to myself. 有多有魅力呢，那么去听听他们的现场就知道了。一个广播节目多有魅力呢，来听听看大家受我们的影响啊。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广播节目有多有魅力呢，来听听我们早上音乐秀就知道了。 你别破我的梗，就是要听听我们早上音乐秀啊。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说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 是 仲秋跟我们说、本来我今天觉得快迟到了，不吃早餐了，听了节目之后果断决定就算迟到也要先去食堂。 对， 你可以这样，先去打个卡然后再溜到食堂。 下次呢，你如果看到滚石就是 Rolling Stone 这支乐队的话，一定会要想起早安音乐秀这个节目曾经给你推荐过它，对不对啊？而且呢还给你推荐过很多非常有趣的早餐。大美呢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这图片当中的哇真的超丰富，其中有这个粥，一碗 红豆沙， 红豆沙， 对， 然后呢有这个黄瓜，还有这个小番茄， 人家这叫蔬菜沙拉， 蔬菜沙拉， 还有这鸡蛋卷啊，这整个都特别的美味，你可以分享到粉丝圈当中，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关键颜值非常高，是不是？ 精致早餐嘛，他说我以前都是在单位楼下吃豆浆油条的，现在呢为了减脂，所以每天开始自己做健康早餐， 哎， 这看起来特别的健康，也特别美味，而且颜值也非常高， 而且呢还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是不错的啊。 对，我后来发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无论聊什么题目最后都可以转到秀恩爱上。比如说谭老师，他说这自从认识了我老公以后，我就天天能吃上爱心早餐了。刚刚还有守护说，自从我老婆出现以后，我的早餐就稳定了。 也就是说你们俩最大的早餐或者最棒早餐就是你的老公跟老婆呗，对不对？ 好了，这个时候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的新老公，他们最近有一些新的动作了哈。 这事就不多说了哈。 陈伟霆，他最近呢要新拍了一部电视剧，这个要拍的这个电视剧的主人公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他跟陈伟霆好像有点不太搭嘎。 怎么说？ 你们内蒙古人，你们自己来讲吧。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事将被这个翻拍上大荧幕了。其实他的故事多次已经拍成影视作品了，对不对？但是专门聚焦在他青年时代的电影并不多见。这本周五上映的《战神纪》的重心就放在了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这个导演哈兹朝鲁呢，也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我现在也比较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去找陈伟霆这样一个香港人来演这个角色啊？ 但是感觉陈伟霆还挺就是有那种英朗的那种感觉哈，就眉宇之间挺有那种帝王气的， 挺爷们的，是不是啊？ 爷们， 爷们， 挺爷们，南方人哈，陈伟霆。那这次如何扮演一位草原英雄呢？也非常的让人好奇了。当然，伟霆呢也是非常的努力，他是专门去草原学了很长时间的骑马，还有射箭啊。力求可以非常完美的诠释这位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 其实还挺厉害的。 那么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为陈伟霆着迷的原因吧。来送上一首陈伟霆的歌《着迷》。

安快跑 Running Time。 欢迎回来，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喂，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吃早餐的事儿啊，结果发现大家对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善意。像 Gary X 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火腿蛋麦满分的照片，这就算了，关键是咬过一口的。咬过一口说来呀，互相伤害吧。 他应该说的是互相伤害啊。 这真的太难过了啊！刚刚郭鹏已经说了，我们俩是要下了节目才有空去吃早餐的。大早上呢，这晒晒什么糖油饼、豆汁就可以了，火腿蛋麦满分这种。不要，我真的受不了。 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设置让大家随手拍早餐过来吗？因为我们俩已经尝试过多次这种惨无人道对自己的一种摧残了，对不对啊？ 怕自己受刺激哈。 是因为你们可能看不着每张图片，但是你们每个人发的图片我们俩完全都能看得到。 不是要让大家晒早餐，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比如说魅力先生就在今天早上很短的一年时间内实践了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 怎么说？ 早晨起床呢，老婆说我给你做早餐呐，我坚决地说不吃了。听了一路的早餐的重要性，在堵车车动不了的时候，瞬间从后备箱拿出零食吃了起来。 当时的是这个坚决说的时候是一时爽，对吧？之后呢还得拿出零食来吃。哎，但这不是我们要这个提倡的关键啊，因为我们应该不太提倡大家早餐吃零食吧。 对，但是这确实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就是听着听着听饿了、 听饿了啊。青青子晴说，我上学的时候呢因为怕迟到所以呢不吃早餐，现在上班了也就自然早睡早起吃早餐了。这么自然的一件事啊。 还有炸酱面脑袋跟我们说，我早餐吃的特别丰富，菜主食再加两种流食。同事都说你这早餐吃的像午饭呢。因为我当时哈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说我不吃早餐的话我会心慌，所以我早上一定得吃饱。 是，你知道中国古人呢一般来说是吃两顿的，一般可能会把午饭那顿省掉，就是早晨吃一顿，然后到快到傍晚的时候吃一顿嘛，对不对啊？ 就早上9点下午3点吧。 啊，对，基本 这么 个时间。但是从来没有人省过早点这一顿啊。 对，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吃的不够多，那现在大家已经生活这么丰富了，就还是每天三餐按点吃会比较好一些。 是， 像特洛伊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特别优质的这个早餐的食谱啊，就包括该怎么样去搭配啊，碳水啊，包括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的，以及全麦面包、燕麦片。这个时候就想问一下 Gary X， 你吃火腿蛋麦满分你怎么吃得下去？ 对，我觉得你可以让那个特洛伊来给你介绍一下，如何来搭配或者吃得更营养或者更健康一点点啊。人家可是这健将级的国家这个肌肉的教练啊。 对，看看大家更多的答案，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呢？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环球音乐集团呢昨天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圣莫尼卡的全球总部正式宣布和创作型音乐制作人吴亦凡 Chris Wu 来签订了全球的专属音乐合约。 那签约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哎，很多人的老公 Chris 将正式成为环球音乐集团国际拓展计划的首位签约华人唱作人。 是， 简单来讲就是环球音乐又利用他们的这个资源为吴亦凡在全球推广音乐作品。 你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了，很多人的老公我当时听了以后瑟瑟发抖啊。 刚还有陈伟霆啊，就刚刚因为有一位朋友听到我们放陈伟霆的歌了之后说，哦，听到陈伟霆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心情特别好。那更多的人应该听到接下来这首《July》，心情也会变好吧。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ill the sun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eeling,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Put it down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Show me how you feel, bab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have me in your arms where I wanna be. Give you what you need and no more.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To the sun and it felt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eeling,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在清晨的阳光里跳舞，在日出的频率中感受幸福，这一天的能量，这一天的希望。哦，早安音乐秀。 依然是电影方面的消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去年电视剧版的这个《昼颜》曾经热播，这是日本的一个电视剧，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看过。 是。 那么他们改编的电影版本呢，5月18号将要开始在中国上映了。 电视剧版的《昼颜》呢，当时实际上是引起了一阵热议啊。当然呢，我觉得其中的这个画面感，包括呢对于那种情愫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多人很喜欢的一种感觉。那这次呢，电影呢是由剧版的这个原班人马去打造啊，导演的西谷宏与编剧井上由美子是再次联手，而且呢他们的这个主角上户彩以及斋藤工和伊藤步仍然是作为主演哈。 不过这个故事呢不是简单的对于电视剧版进行一个翻拍，而是发生在剧版结局之后的3年之后，离了婚的沙河在海边的小镇跟北野重逢了，两个人再次陷入到感情漩涡当中， 算是后转啊。 对，这部剧当时受到大家关注，可能更多的除了这个演员的演技，还有营造出来的一种感觉，也有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话题的一个探讨吧。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在5月18号走进影院感受一下电影版的《昼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独的城市，在天空里高楼交接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这一刻宁静的我，隔绝了喧嚣和冷漠，穿

事情太不尽人意，依旧美丽。 人生超幽默，来自吴克群和莫安琪。8:37，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周天开始我们就要放假了。 是。 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五一假期大家几个比较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哈，但是要告诉大家，今年五一可能你也逃脱不了这个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City 的状况， 人山人海的感觉。 对，因为现在预定了自由行跟团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20%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啊，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海岛，包括呢海南和江浙等地区呢，是分别受到了最受欢迎的出境和国内的旅游的目的地。另外呢，受到了机票和酒店等价格上涨的影响，五一的出游价格呢将上涨30%左右，所以这个价格恐怕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啊。 嗯，当然要告诉大家，从4月28号开始到5月1号是五一小长假整个的一个出行高峰。那么从北京出去的这个出境的高峰啊，是从4月28号，也就周六下午的2点开始，还有4月29号上午7点呢，这个拥堵的程度将逐渐增加了。 嗯， 到了中午可能会缓慢下降，所以大家还是提前安排好一下自己的出行。 是，我想起了昨天呢，金鱼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漂移》。 哦，对。 这堵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估计想飘也飘不动了，但是听听歌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啊。 是，刚刚有提到像这个东南亚海岛啊、海南啊等等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出境和国内游的一些目的地。 嗯，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想趁着这个假期去看看海，放松一下吧。 对， 来听来自周迅《看海》。 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干旱。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 假期去看海，跟着周迅的感觉一起，哦，海风吹来的感觉。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呢，现在正在紧张的备战当中了。他们是参加了我们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主播新势力，我们初赛已经在上周结束了。 是啊，有600余名呢，来自于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是参加这次比赛，为广播的梦想而战啊！当然呢，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是坐镇评委席，全面的去考察一下选手的专业素养以及潜力啊。 嗯，这一次呢，初赛的晋级名单在4月底正式揭晓了，5月就要举行复赛。那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 嗯， 也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丽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嗯，刚才看了一下对这个梦想的追求以及努力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的时候还是要实现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些小小的愿望，比如说去看一场钢琴的演奏会之类的哈。 嗯，这次叫做天籁丹青钢琴决斗场四手联弹音乐会是在4月29号晚上，也是在五一假期的前夕，在静野民族宫大剧院上演了。 嗯，这次的音乐会呢是邀请了同样来自于意大利的两位著名的钢琴家塔奇奥福特以及呢卢卡德尔安娜，为观众的呈现一场精彩的 PK。 他们将分别化身为古典和爵士的钢琴决斗士，通过四手联弹的方式为观众展现他们高超的演奏的水准啊。 两位钢琴家在世界多地都进行过巡演，那么这一次的音乐会呢也是他们唯一在北京的一场演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再看流行音乐方面呢，王嘉尔最近作词作曲了一首新的原创的音乐叫做 Doll of Us。 4月20号零点首发之后呢，又是席卷了各大榜单，像之前的那个 Poppy Long， 对，还有 OK， 你这戏精，你收下你自己。对，成绩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一次上线了之后呢，也有各大音乐榜单 A 在不断的替他打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Doll of Us。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ed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ve been making out of what's some more good done, yeah.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ed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ve been making out of what's some more good done, yeah.That I take things mad at your hand. You're my own,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 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ish I could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 Hold up, just hold up, baby. I ain't no filthy player. You be the Mara Jade, I'll be your Skywalker.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a. Girl,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ah, that was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ah, that was sacrifice.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gon' make it out of what's some more good done, yeah.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gon' make it out of what's some more good done, yeah. get on my run, get on my run, set back, hold on tight. Feeling my vibe, I see you in my sight. If you're the sun that I hope to be the planet surrounding you.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 border. Gotta hit that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in throw the daughter. I crossed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as sacrificed.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as sacrificed.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ed by a chapter from the day of dawn, yeah. We go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uncle done, yeah.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ed by a chapter from the day of dawn, yeah. We gon' make it out of what some uncle done, yeah. 还是要为王嘉尔打扣一下的，新歌也是非常的好听，相信大家可以创造之前两首 Poppy Long 还有 OK 的这个成绩，继续的可以在国外取得一些非常不错的成绩。 另外呢，我觉得王嘉尔呢以后在参加各种各大综艺节目的时候，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一首 Poppy Long 打天下了，因为他基本每次出场基本都是一首歌曲嘛，对不对？ 对，这是第三首原创的歌曲了啊，期待他有非常好的成绩。今天早安乐秀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是怎么从不吃早餐到吃早餐的过程。Lotus Blue 跟我们说，从不吃早饭到吃早饭，再到我自己做早饭，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蜕变。我现在最享受的呢，就是周末睡到自然醒，然后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顿可口的早午饭，唤醒慵懒又有无限能量的这个周末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呢说周末睡到自然醒就直接去吃午饭了嘛，对不对？但我觉得 Lotus Blue 是的意思是，不管你是在周末还是在平常周中，对于自己生活精致的这种要求是不能放松的啊。 人家是精致的猪猪女孩嘛，你看头像都是一只可爱的小猪， 对， 而且非常体恤我们两个的说，鉴于节目快结束了，让我就剖一张自己做的早饭吧。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剖上来以后，我刚才的胃一阵剧痛， 就是饿的是吗？ 对啊，已经饿到这个点的时候，你知道其实现在有一点要低血糖的那种反应了哈。 就是长期不吃早餐的话，确实对胃部还有这个就是血糖是非常不好的。还有那其实也刚刚提醒我们的，他说前几年呢我是处在备孕的状态，我忘记在哪儿看到说不吃早餐有点伤宫，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我信了，从此就开启了吃早餐的模式。现在送完孩子我们要去吃早餐了 啊，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今天我们用了一整个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普及一下早餐的知识，当然平常的这个静语也会在音乐早餐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我觉得最高兴的看到一个转变，就是大家真的现在意识到吃早餐的一个重要性了哈。 每天跟着咱音乐秀一起，我们有音乐早餐，还有早安 running time， 然后跑步的时间，变成更加活力更加健康的自己吧。 是的啊，最后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呢这个光照条件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气温继续保持了一种上升的势头，预计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白天大部分的时候呢人体感觉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大家今天不妨出去来运动运动啊。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哈，春天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花粉过敏还有紫外线灼伤的问题，因为前两天这个下雨还有阴天，花粉浓度会比较低，但是从昨天开始这个光照增强了，所以花粉浓度又会上升回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这两天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过敏了就把口罩摘下来了。 是，另外呢这个紫外线这两天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能够做好这个防晒这方面的相关一些准备了哈。 现在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之前呢田馥甄刚刚是给刘若英的最新的电影最好的我们演唱了 爱 了很久的 朋 友，那现在呢又给芒果台的新剧温暖的弦先生演唱了这首最暖的忧伤。好了，那伴着这首歌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了各位。 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插上小突起躲进记忆的酸草里，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是误会一层一层的镌刻尘上，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那像柳絮一起。